大家好，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第一集，今日同大家见面。今日要讲嘅系政治就是谈论，英文系 Politics is talk。今日嘅讲题系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自。嗱，呢句说话系出自北周书文帝纪中嘅《诏书》。今集嘅主题系绝勇洗字。绝勇洗字点解呢？绝就即系嘟起个嘴或者个嘴拢个嘴唇去吸咁解。勇咧就系毒疮，洗咧即系奶或者舔，字就系痔疮。香港流行的潮语的撚字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例如穷撚、毒撚、道德撚、爷撚，连食肆都有。 大家好，说文解字第一季将会在逢星期五晚十点钟再度在 MyRadio 播出，而即晚亦都会在 YouTube 提供节目重温，大家不要错过啦。 嗰个撚呢是一样是名词。 而节目已经上架，大家可以透过 PayPal、PayMe 或者 Patreon 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大家都认为是应该要透过会员大会是去作出这个决定，是不应该是纯粹说一些中委会啊，又或者普通一些某些人讲完就算数啊，一定是一些这么重要的决定是必须要经由会员大会去做一个决定。在这个会里面我想两边的意见都有不同的党又有提出来，有一些是会觉得要继续去有个空间去参政，继续要去紧守住每一个岗位，包括了是立法会的岗位，那这个是其中一些党友他们会继续想继续去思考的一些问题。 第三节嗱，阿郑公，你听完他讲呢段嘢，你觉得他其实想点？ 我不知道的，他讲到都含含糊糊咁，咁想点咧？佢 嗱，我觉得好直接，我觉得他想选，因为你头先听他的用字方面咧，即系我谂他好像假设一样嘢，就系而家呢个立法会是以前的立法会， 系 系嘛从政啊，有咩政俾你从嚟噶？系嘛？簡單嚟講咧，佢頭先嗰個講法咧，佢其實係回應翻阿劉慧卿嗰、那個， 係啊， 因為佢話唔好有啲人講咗之後，我哋做咩？我要經過會員大會，係嘛？有啲人咁講啊，有啲咁你自己羅建呢個睇法點咧？ 咪同埋一定有正反兩面噶啦，咁你個 咁你梗係梗係梗係，唔係問題正反兩面個比重係點樣啊？ 咁你黨嘅立場係點咧？ 係黨嘅立場啊嘛。喂，而家你出嚟 leader 嚟噶嘛？即係唔係你去講話啊？我哋而家即係揾翻個共識出嚟。是你創造的共識嘛、 嗯、 你自己對件事本來應該有睇法啦，因為我講好多年嘅，就係、是、你見泛民咧每一次出嚟咧係做反應嘅，即係嗰件事發生咗啦，咁、 嗯、 啊，但係呢件事唔係而家唔係突然間發生噶嘛，你由呢個國安法立咗，到呢個所謂完善嘅呢、這個香港嘅選舉制度，到呢個黎智英同埋呢啲47人呢啲被捕。嗯，甚至包括埋你的前主席都被捕，你看到那個形勢是怎樣的嘛？你見這個羅建熙講的好像這些事全部都沒有發生過， 即是一個很正常的 很正常，你見過他是很正常的，即是好像現在我們在一個正常狀態，即是討論這個我們應不應該參與，即我覺得是沒有可能咯，是吧？如果你是這樣 的態度去講這件事的話，那我只能夠作出一個判斷，就是其實你現在是想選， 是咁想選就好正常啦，呢、這個好早之前都已經佢哋物流滾股係有幾多個人會諗住出嚟選㗎啦， 係啊， 係咪都唔係似， 但呢個唔係選字，因為呢個選係有個引號嚟㗎，因為選嘛。嗱，第一樣嘢即係國呢排呢個禮拜已經講曬啦，就係、是、你而家要拜，即係去拜票， 係 你要嗌 嗰五個分別唔同嘅組別， 你話咁啊？阿林鄭月娥咧就喺嗰個立法會嗰度。唔應該立法會，立法會2020嗰個， 某啲人去講呢樣嘢，就係其實佢唔了解咩叫民主，民主應該好謙卑，就去即係去攞呢啲咁樣啊。 咪馬英九講咗啦，佢哋你問喂，你啲泛民嚟憑我攞票，我俾㗎。係。 你嗌我啦， 你即系你嗌我，我实 你奶你啦，奶啲边度就唔知啦， 字 系啊，咁咪得咯，系嘛？佢唔系讲出嚟啫，但系到其实，但系可能就奶完之后冇得俾噶嘛，系嘛？嗱，所以咧，其实今日我哋睇到咧就系、是、林郑月娥佢讲嗰时就去针对阿刘慧卿嗰个讲法啦，但系佢冇讲一样嘢啊嘛，就系、是、喂，你而家系嗌咩人先？ 系如果仲有啲我点解要嗌先？屌！ 如果我嗌一個， 我嗌選民梗係正常啦。 我嗌選民係正常啊，特別係我要嗌一個普通人， 同埋 一個老百姓。 我選區裏面嘅選民，我嗌佢梗係要啦， 係要啊嘛。但係而家唔係，我要嗌啲權貴喎。 嗰啲同我呢個選區都冇關係嘅，咁我嗌佢做咩咧？ 係啊，咁所以話啊，佢即係好謙卑，咁你梗係謙卑啦，係咪？因為你連良知都冇啊嘛。 唔係，同埋你最睇民主黨最近成立嗰個所謂內地事務委員會咧。 喂，呢嚿嘢邊個搞出嚟噶？ 張文光。 咁呢個人點解會搞呢嚿嘢出嚟啊？ 佢係司徒華嘅徒弟咯。 係攞本大公當佢翻嚟出嚟。 係 講啫講啊，唔好真係。 所以即係咧，你睇到呢啲一步步嚟咧，民主黨就你睇到嗰、那個佢將會係投降嗰啲咁樣嘅。 投降㗎啦！嗱，我睇到，我真係可以做一個判斷。 興姐就望到佢哋知將會投降， 所以出嚟大聲。佢有花名叫大聲大聲 講先，係啊，講先， 學住呢聲先。 即係最後我走，你都唔好怪我， 係咪？係啊 ，too you so 啦。 呢啲就係表面上咧，就係呢啲好風平浪靜，下邊有啲暗湧喺度嘅。咁嗱，我哋講得好清楚啦。譬如你罗建熙咁，你想选啊？而家浮出啦！哎，我睇过罗建熙，其实佢以前都冇乜点讲嘢啊。咁但系到其时，人哋可以扇你噶嘛？ 系，唔系就算唔扇你，真系俾你入闸，俾你选到， 咁又如何咧？ 唔系咁，佢都要做几个花樽噶嘛？ 系啊， 系嘛？ 但系阿谢公，我话而家花樽都唔会轮到佢哋做， 唔系因为 花樽系俾边人做一啲狄志远啊、 冯检基啊、呢啲 康家华都要做。 咁佢都希望有一两件咧。真系擺咗嚟大家都覺得佢真係民主。喂，你頭先 唔係佢就係佢話，我真係俾你選，不過同你選輸咗嘛。係 啊， 係嘛？ 即係頭先你噏嗰站名，大家都知佢，即係喺我哋泛民嘅立場嚟講，都知佢唔係噶啦，係咪？ 咩你哋泛我哋泛民 即係咁講啦，即係以泛民作為一個泛民泛啊嘛， 千祈唔好講，千祈唔好講啊，即係 泛民光譜裏邊。 係好啦，佢哋泛民光譜入邊。 好啦，咁嗰扎大家都知佢唔係噶啦，咁你揾一兩件叫做都似樣啲，佢都希望有一件兩件似樣啲嘅擺上去嘅。 咁你入咗做咩先？ 花樽咯， 啊， 雖然一個廁所臭，即係嗰度係辟邪嘅啫，唔係辟臭，辟臭嘅啫，係嘛？咁但係都總有佢用處噶嘛。佢希望一個真真正有一個咁樣嘅辟邪辟臭嘅花樽喺度。 好嘅，我覺得連入民主黨，你真係唔好痴心妄想啦。你 可能會講掂數嘅嗱，我又未必贊成你個民主黨應該有條地下管道咧，同佢哋傾掂。 有地下管道啊？ 係啦。即系话，我会 仲经过呢、這个即系秘密密呢、這个密室谈嗰啲，仲有嘅秘密管道。 嗱，我最近都嗱有一条可靠消息， 你又讲嗰啲，就收到料，收到风， 因为有已经有啲人咧系透过一间所谓周刊咧，就已经同好多用周刊嘅名义啊。去同好多啲區議員接觸，咁裏邊接觸咧就係有啲就話嗱，你唔好再講嘢啦，即係你唔好再反我哋， 唔好高調， 咁我哋就即係唔會 DQ 你， 嚇， 即係你乖乖地做完呢個宣誓，又唔好再即係重蹈翻以前嗰啲言論，咁我哋俾你乖乖地做，有啲就碎佢，喺今年嘅年底出嚟選立法會。呢啲咩人嚟嘅咧？喂，呢嗱呢個嗱，我頭先講嗰個消息來源，亦都係真嘅。亦都而家有好多區員係俾呢個周刊嘅。 其實呢樣嘢就即係我哋雖然頭先我就比較輕佻少少啦，咁但係係可以求證嘅。 係 啊，雖然你話你會收到風啫，咁但係即係有啲其他嗰啲又收到風嗰啲冇得求證噶嘛，呢樣有得求證噶嘛。你可以再去問啲區議員咧，係咪咁啊？佢可以唔答你，可以話唔係噶嘛，但係你可以求證噶嘛。但係我就調翻轉，咁共產黨嘅嘢都算數嘅咩？ 唔係，因為佢要想你出嚟做選嘅花瓶啊嘛。 啊， 喂，嗱我可即係我自己模擬一個咁嘅場景。嗱，你一定選唔到噶啦。不過你同我做呢場戲。如果你唔做，我咪 DQ 你咯。你選嘅經費由我俾。再加少少零用得唔得？ 咁但係啲人最初去選區議會嗰時，佢個 嗰個係有一種嘅使命喺度噶嘛。 嗱，我可以咁講，有啲真係有佢本身嘅使命，譬如最近辭職職嗰個啦，佢真係辭職啦，佢真係有使命啦。有啲係搭順風車嘅啫嘛。 有啲而家係宣誓， 係啦，宣誓啦，説嗱，我就唔會怪宣誓嗰啲嘅。其實你簽嗰份喺選區議會 已經有呢 嗰份已經有噶啦，不過而家要侮辱多你一次啫嘛，即係。另外抽嗰條出嚟叫你簽咗張紙冇咗呢次呢次真係要你再簽多一次再冇咗多一次咁我覺得冇所謂啦你鍾意受侮辱就冇問題啦。但個問題就話有好多冇又冇話好多啦有啲係搭便車當時話見到個勢咁好 出嚟試試先。 咁冇人選咁我去囉係咪咁我又講返幾句嘢支持呢個反送中咁咁又搞掂咗囉係咪有啲係根本冇乜特別立場，佢可能係都係偏黃嘅。 呢啲又叫機會主義者。 咁如果共產黨去用呢啲人，點解唔得咧？你同我出嚟選，參與呢個立法會，我俾夠提名你，但我話定俾你聽，你一定會輸。 咁啊，咁我哋可唔可以用翻係鬼去形容呢啲啊？ 如果用捉鬼論，我又呢啲又唔算係鬼嚟嘅，呢啲貪小便宜嘅啫。佢又唔會有咩破壞嘅。即係總之， 唔係㗎，你同共產黨做嗰個花瓶已經係破壞啦。因為你最初唔係諗，你最初係想做另外一樣嘢㗎嘛。 咁佢只不過係即係跑龍套裏面嗰啲，即係大戲裏面企喺側邊嗰啲梅香嚟啫嘛。你冇咗佢，長戲做唔做得落去，一路做得落去。不過有佢好睇啲。 我就冇你講得咁輕鬆啦。我覺得呢啲人都係，如果真係有啲人咧，又真係肯落搭咧，呢啲人係。是 一定 对不住 一定 人血馒头人血馒头人血馒头 一定有 一定有嘛咁我哋可以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冇耐咋嘛十二月你十月十一月到已经知㗎啦佢提名已经知㗎啦有冇一扎名不经传嘅又攞足提名嘅人又做緊区议员嘅咁就知囉係咪 即係话呢嗱头先你举呢个例子即係话另外一个例子就係阿郁文讲好多次啦边个选 系边个就是鬼 就是鬼啦咁我哋都 比较简单啲嘅， 我哋都捉鬼噶，即系我哋唔系净系边个捉鬼啊，我哋都捉鬼噶。 呢个简单啲嘅分析啦。 不过我哋冇几千万。OK， 咁就嗱，我点解花一节时间去讲一样嘢咧？就系头先阿谢公讲嗰啲咧，就我哋未引证到，就算有咁嗰啲都系啲咩咧？但系你如果系民主党咧，就另外一回事嚟。 系。 因為你講曬， 我民主黨都喂，你成立得個內地事務委員會，認識國情。喂，你冇中間下面有條地下隧道通過去同佢傾掂數嘅話，我就唔信啦。 嗯， 係嘛？兼且你又係我哋阿華叔嘅首徒， 首徒， 你控制咗呢個教協咁耐， 嗯， 你係承繼華叔呢個共產黨呢個咁嘅統治手法， 嗯， 你成立你而家作為呢個內地事務委員會呢個頭， 嗯。 咁你想點先？認識國情有乜春先？ 嗯，國情又好簡單咧。國情我哋好多時，我哋喺香港我哋睇到國情，唔使翻去中國睇噶，係咪啊？咁我哋去講咧，就希望即係話而家即係仲剩餘嘅呢啲泛民嘅支持者啦。嗱，我覺得到今時今日都唔醒覺咧，就冇得救噶啦。 嗯， 但係啲醒覺咗咧，就應該向民主黨嗰邊去表明一樣嘢啦，就係、是、你哋個態度係點樣啦？嚇，即係你係。支持阿羅建熙呢種講法啦，等到個所謂國會員大會啊，甚至如果通過咗之後咧，就跟住就點點點點啦。 冇啦，民主黨都要嚟一次分裂嘅啦， 嗯， 都嚟一次分裂嘅啦。你唔分裂嘅話，即係都你好難搞嘅啦。即係有啲一定喂，我相信民主黨裏邊仲有一啲人覺得喂唔應該選嘅啦。咁但係有一陣人覺得喂。寸土必爭啊嘛！ 而家有咩土俾你爭啫？屌有咩土俾你爭啫？唔好講到咁高尚啦！屌 佢總要為自己爭個理由。 講到尾咪就係嗰幾嗰十零皮，就係講到尾就係嗰樣嘢啫嘛。咁好坦白呢樣嘢，屌你冇嘢撈啊！你養我係咪啊？包括埋區議會都係，係咪啊？即係錢係。即係嗰份工係好緊要嘅， 梗係啦， 嚇你要供樓係咪？你要 養仔， 要生活費啊嘛。咁呢啲即係我哋都明白嘅，但係唔好講到咁咩啦，唔好講到話啊！我哋而家要即係要有個保留呢個從政。 我哋喺要裏面，我哋仲可以有我哋嘅發言空間。係啊，嗰類唔好講。 唔係嘅，因為去到今日咧，如果你話喺2019年之前咧，即係呢啲話咧，我哋就算鬧咧，咁我哋知道好多人聽，而家冇人聽噶啦。 唔係我哋鬧，仲俾人鬧添。 嗰陣時鬧未有俾人鬧啊嘛！ 你哋分裂泛民， 而家冇啦，而家都冇人講話呢啲分化啦。而家好明顯一樣嘢就係 nobody cares， 冇人會介意，即係唔知道個投票率係點樣，但係我覺得就係好多人係對嗰個所謂選舉係完全冇興趣咯。唔係，其實我選題我都覺得好難嘅，涉及到選舉，我基本上冇心機講，係嘛？即係仲講咩？都係選舉 啊！你而家呢個根本就唔係叫選舉，屌你同委任其實冇分別嘅，得翻廿席，嗰廿席你又攞唔曬，而又咁就算俾你攞曬個廿席，你喺個議會裏邊，你係完全冇作用嘅，嗰七廿個都冚曬你啦，係嘛？咁有咩意義咧？ 咪仲有一樣嘢啊嘛，因為你而家仲有個國安法喺度， 係你又唔敢掟杯， 你入咗入去，你講唔好講話掟杯啊！你講嘅説話都可以分分鐘被追究噶嘛？ 係咯， 所以頭先你講話點解喂有啲人宣誓咩？我又覺得比較奇怪，點解咧？即係你再做落去咧，其實分分鐘你都有風險嘅。 佢唔講咯，佢又係嘛？咁即係我總之我做地區事務，我 咁你點知道你地區事務會唔會落著某啲嘢㗎？ 咁自己再 scan 下啦， 再自我審查 因為都有幾皮嘢個月，你俾我啊？你係啊？俾我啊嘛，大佬啊？ 係啊。唉，咁我呢個好經典嘅香港人嘅問題啦。咁另外一個經典嘅香港嘅問題咧，就係點樣走佬而家有啲咩地方？嗱，英國就好寬敞嘅，好寬容嘅。 不過最近又俾咗4000萬 啫。而家三蚊雞你去咁滯啊！你再唔考慮一下咧，我覺得對唔住呢個 Boris Johnson 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地方咧就。即係我諗話謝工其實都可以發揮一下，就係究竟即係而家嗰個局勢點樣？因為大家睇到咧，就係呢排比較詭異少少嘅。詭異嘅意思係咩咧？就係呢個共軍嘅空軍咧，就差唔多日日都係咪日日啊？ 差唔多啦， 日日都走去即係搞下你啦。咁啊，前幾日就只遼寧號就 出咗海啦， 去咗宮古島啦，即係沖繩島嗰度一路落直落南太平洋啦。咁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嘅，即係譬如美國就嗰隻羅斯福號航母艦戰鬥群就去咗南海啦咁樣。咁另外就我亦都自己寫過啦，就係喺烏克蘭嗰度咧，就 沉丁啦，而家兩雙方面都沉丁啦。 即係俄羅斯嗰邊好勢力，俄羅斯嗰邊好緊要啊，因為已經睇到片㗎啦，就啲軍車去曬啦。咁嗰個之間兩個聯繫，我寫文嗰陣已經提到就係、是、當一笪地方起咗火嘅時候，佢會唔會觸發到另外一個地方？即係呢叫做混水摸魚，趁火打劫咧。 又或者係唔係因為俄國佬同大陸傾咗啦嘛？ 夾定打夾定。 究竟呢一場呢一個咁樣嘅圍堵係佢反圍堵，係咪已經大家傾好數咧？嗱，咪呢俄國佬你喺烏克蘭嗰度搞下。 啊，咁我哋跟住呢邊嚟㗎啦。 等嗰啲美國啊、歐洲去曬嗰度，咁然後咧，我喺呢個東亞呢邊咧，我又搞。 咁最大嗰樣嘢就係而家呢個美國總統要瞓緊覺咁樣。即係行步路可以撲街嘅咁就，即係你如果你見到美國佬，即係一個全世界號稱係， 我哋靠曬佢嚟維持和平嘅， 有個咁嘅總統喺度，佢仲有係隱形添啊！而家即係呢排好似都唔係好見佢，見過開嗰一次記者會喎。咁跟住你好似成個政府真係 running system 你估真係，即係自己行啊！真係咁所以即係我諗，雖然呢個話題係永恆啦，但係都值得大家去聽聽嘅。所以第一次翻嚟，我同阿謝工去講講呢樣嘢。